好，晚上时间8:10啊，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啊 ，FM 926啊，我哋系手下留情，直播室入边有阿一， 有周嘉怡， 系，亦都有电话隔篱嘅 何亨 ，Hello 何亨。 是啊，精靈多一点啊，星期一啊，我哋要精靈多啲啊。 好精靈啊我。 喺镜头嘅另一边呢一路入个 bit 嗰度嘅时候呢，即係咪进入状态，大家而家要。 冇错。 是星期一系有啲倒寫螺蟹嘅。啊，但唔紧要，节目都顺利开始。点啊老海，你嗰边有冇啲咩嘅嘢可以 update 我哋啊？ 话说小弟啊，近呢一個禮拜咧，都不到唔同嘅各方面嘅朋友，例如香港又有啦，加拿大都有啦。就喂，點啊何亨，你嗰邊咩情況？我話咩情況啊？因為咧，可能喺唔同嘅一啲嘅信息嘅平台咧，都收到一啲相關嘅消息，就係、是、美國呢一邊，因為早前喺兩個禮拜前係咪咧？日我分享咗啊，呢一個嘅冇蛋賣啊。 哦，係兩三個星期前，係 係啦，冇錯啦，關於禽流感嘅關係啦。咁啊，事情當然喺兩三個禮拜。但点会有好转先得噶？ 好似好耐，我都有听闻过呢个禽流感系都搞咗好耐啊，系嘛？ 系啊，冇错，因为咧原来蛋咧对于一个人嘅生活，甚至喺美国咧系好关键。我想问两位拍档啦，喺生活上面你哋食多唔多蛋嘅？即系一日里边烧到几多只蛋咧？你哋？ 我谂我每日都点都有两只噶，我点都有食啦，因为我食蛋奶素啊嘛。咁所以变咗我系都有食蛋咯，不过食啲开心蛋咯。 咩叫开心蛋？即系嗰个出奇蛋系嘛？ 开心蛋就即系开心鸡山嗰啲蛋咪开心蛋咯。 吓、啊，即系。 即系佢唔会困住佢嘅。诶、我呢度有个少少嘅分享俾大家，因为咧，如果大家去买蛋嘅时候咧，咪好多时会见到有嗰啲咩 free range 啊，嗰啲走即系可以俾佢哋放生 周围 放养嗰啲蛋啦、啊。咁原来咧，我做个资料搜集咧，原来佢就咁写 free range 咧，又唔系真系代表佢真系可以享受阳光啊，喺草地嗰度奔跑。 系佢应承俾佢，但系冇俾佢嘅。 唔系，佢系有俾佢，不过佢有盖嘅。 入边 free range 喺个笼入边。 系啦，佢又唔系一个笼，系一个划住嘅位俾佢哋乱跑。 哦，系。 不过咧，嗰啲鸡咧就有啲逼嘅。佢哋要行路要，哎，唔该姐姐，唔该姐姐， 同我屋企一样啦，真系， 即系都唔系好 free 嘅。 系 咁，所以咧，我而家揾到有一只嗰啲蛋咧，系叫做牧场蛋， 系 牧场鸡。咁佢哋咧就真系喺个牧场度，即系喺个啊，又晒住太阳喺个草地嗰度奔跑，跟住同埋每一只，佢要话佢哋每一只系有108个 square feet 哦，嗱，好易理解啫，即系我喺屋企都可以自由地行，老可喺佢屋企都可以自由地行，但问题是我屋企得400尺，老可屋企有4000尺，咁大家明白个分别啦， 冇错啦，好明啊，明晒， 咁讲，其实我都系需要400尺噶啫。 唉、就系咁咯，咁所以佢哋咧嗰啲鸡咧就会好开心啦，同埋咧佢哋食，因为佢哋系食虫仔啊嘛，佢哋喺个牧场嗰度周围走咧， 就啄 周围啄啦，咁佢夜晚就会翻入去有盖嘅地方瞓觉嘅，咁嗰度咧就会有另外有粮俾佢食嘅，咁又唔会逼佢哋生蛋，又唔会打嗰啲催佢哋 催生剂啊， 系啦，唔会嘅，咁所以变咗佢哋就 happy 仔咯。 哦，同埋可能会播啲即係交响曲 啊。係啊係啊，有啲会听歌嘅。 咁係咪真係好似嗰啲即係咩几多级嘅和牛係贵啲呢？ 係啊係啊。 都即係总之你养佢哋叫做好啲囉，即係对佢哋人道啲囉。 係係。但你作 为。牛我唔知，因为你去到最后都系咩㗎嘛。 但你作为消费者去买，系咪真係咦呢啲系要付出金钱㗎？ 係啊，系贵啲㗎，贵好多㗎。 贵好多。 百几蚊一盒咯， 哇！ 咁但系我唔食肉啊嘛，十只咯。但我唔 咦，我劲喎。 系啊，但我唔食肉啊嘛，咁我食贵啲嘅蛋咯。 系，咁要开心咯， 系开心蛋咯，开心仔，开心蛋。 咁啊，老一咧，阿一，你生活上面要唔要多蛋嘅？ 我而家系食 我仔食剩嘅蛋，或者我个女食剩嘅蛋， 点样净化咧？ 即系因为咧，我女而家十个月啦，开始要俾啲蛋去食，即系慢慢俾佢试。咁小朋友咧，最早咧，我冇记错咧，系俾蛋黄去食。如果蛋黄食完之后咧，佢冇敏感咧，先慢慢俾蛋白佢食，就试佢会唔会对鸡蛋敏感嘅。咁同埋佢哋要慢慢熬碎，其实佢食唔到一隻蛋噶嘛。或者佢哦今日扭計心情唔好佢就唔食，咁我就會食佢食剩嘅嗰啲蛋。咁通常咧我人生最高峰咧係可以試過一日食四五隻蛋嘅。我係一個好中意食蛋嘅人，即係去茶餐廳食個沙爹牛麵，跟個兩隻奄列啦，跟住之後踢完波之後咧，肚餓就去買個豬柳蛋食啦。咁然後夜晚咦今日啲餸唔係好啱胃口喎，我係會打兩隻生雞蛋撈豉油送飯又得嘅。 哇，咁好多喎、啊，真係。 係啦，高峰期係可以一日四五隻都得㗎。 系、哦、啊， 哇！ 犀利犀利。 嗱，其实我两位拍档咧就好实质咁样咧，同埋要 call 系一个蛋字嘅，即系食嘅时候咧系一个实好实体。我而家食蛋啦，咁嗱，譬如你望住唔同嘅形态啦，譬如系烚咗嘅形态啦，譬如系煎咗嘅形态啦。阿一头先讲就一讲生鸡蛋，我唔知点解谂起阿任达华华哥，唔知点解喺电影上面华哥系喺我哋面前咧呈现多啲食生鸡蛋， 或者发哥喺老虎出街入边。 是 一次过食十只， 一波个壳就咁凌空就好似撒盐嗰啲咧，成只蛋咁样吞咗去咁样啊！咁但系咧，其实原来生活上面咧，因为我呢几日咧就同各方朋友倾过偈啦，佢话蛋咧喺呢一个嘅即系食物嘅生产链嗰度 系 好关键嘅。是即係實質嘅形態就有咁多啦。但其實咧，你知唔知道？因為美國呢一邊咧，因為由於呢個蛋荒嘅關係咧，有啲餐廳咧，佢係如果你 order 嗰樣嗰個 set 係有蛋嘅咧，佢要加附加費嘅。 哦哟，係喺呢排先係咁， 係呢排先係咁 啊！咁我想知道加幾多少錢咁樣嘅咧？ 佢另外有一個附加費，譬如可能加譬如你雙蛋咁樣，叉燒雙蛋咁，可能要加$4咯。即係總之係個餐 set 個 price 以外再加咁樣，咁、所以咧即係叫苦連天啦。咁好多商家冇辦法，我而家揾唔到蛋。咁至於另一邊商，我作為一個住家男人啊，屋企冇蛋係唔得嘅。 系， 咁我早 已經得佢直情好似有雞聲咁啊！得 唔得咁樣噶？ 嗰個係嗰個係得噶，嗰個唔係 chicken。 係啊，咁唔得噶嘛？咁啊，早前已經講咗話個價錢咧個飆升係好犀利，令到咧即係大家咧哇！而家食蛋好貴喎，跟住我已經進入個狀態係咩咧？貴唔緊要，最緊要買到。 係。 咁喺呢兩個禮拜嘅時候咧，係曾經試過咧，係供應不足嘅。即係你去到譬如除咗獅子頭嗰個超級市場，平時買開嘅可能6.99美金或者8.99美金嗰樣嘢咧，就已經係貴咗啦嘛。即係已經係去到其他超級市場咧，係要20蚊，圍翻20蚊啦，即係拉翻雲20蚊一 pack 嘅雞蛋，由24隻變成剩翻12隻。 哇！20蚊。 美金即八六蚊， 贵过你嗰啲啊， 贵过我嗰啲， 贵过你，但我又唔知道开唔开心噶。 可能佢哋 讲， 我净系知道，我净系知道我买嗰下好伤心啫。 系啦，我又唔知佢哋开唔开心，但我买咧嘅时候就好伤心。 咁但系其实有冇得买先？即系你会唔会连8-6蚊都冇得买先？ 啊，咁啊有，一路都有。不過你係望住個價錢一路升，譬如由16.99變咗20.99咁樣，咁就開始大家個討論。喂，咁點算啊？嚟緊啲蛋咩情況啊？說時遲那時快咧，開始獅子頭嗰個大型嘅超級市場咧出現翻蛋，但係個形態係唔同咗嘅，因為個 咁奇怪。 唔係隻蛋嘅形態唔同咗，係佢個包裝嘅形態唔同咗，即係個包裝嘅外形係咩咧？過往喺嗰啲個獅子頭咧，就係一 pack 可能係6.99，係24隻嘅，即係得一層嘅啫。咁你成日買，咁跟住咧第一次出現翻喺呢個獅子頭嘅超級市場嗰度咧，佢係一盒嘅，一盒裏邊咧係有48隻。 哦。 你望唔到個蛋嘅狀態嘅，佢總之包即係已經有個包裝，咁啊有一版喺度。咁我第一次見翻嘅時候咧，我就用我嘅相機，你都知道而家生活就係打卡嘅嘛。跟住我就買咗一盒，跟住咧打完卡之後出咗個 story， 我就咁講嘅，阿媽我得咗啦，我買得翻蛋。 我想知48隻幾多錢？ 17.99。 哦，咁唔係好貴喎。 咁又唔貴喎。 係 系咪啊？抵啦，我已经买到咁样。 但系你入边木有冇烂先？你话睇唔到入边噶嘛？ 唔系， 系啦，冇错啦，冇错。 或者好似啲快餐店咁咧，你见到个碗好大啦，但系个碗最屘系拱起咗嘅。 又或者入边嗰粒系鹌鹑蛋嚟 首先又我唔知开唔开心啦，第二佢个形态又唔知啦，因为蛋咧普遍嚟讲有两，即系个壳有两种颜色噶嘛， 系系系， 一系就啡啡地嘅，一系就白色嗰啲啦，见得多啦。咁啊，我当时喺呢一个狮子头嘅超级市场见到嗰板蛋咧，就全部系 pack 好晒，冇开嘅，你睇唔到佢个样嘅。但系碍于啊，我即系呢一个种族嘅人咧，所有嘅嘢我都要咧保住我哋嘅种族，我又唔想咧。即係好似街市嗰啲咧， 我明啊，篤下佢先，篤下佢先。 誒、哎，阿張太，你落開眼燈嚟，我照逐隻照咁樣照四十八隻咁唔得噶嘛，係咪先？ 係係係。 咁我見到大家即係其他朋友都好禮儀咁樣，一盒盒就咁放落架車度，咁啊走啦。咁、我又唔開啦，咁啊，即係我當然有少少輕輕咧喺群眾側邊，我有少少輕輕熬咗一下嘅。 本来都唔碎嘅，就系熬啦，碎咗。 但我唔知点解要熬啦，其实系冇用噶嘛。我听我熬完之后，啊，其实我熬嚟做咩咧？我系听到啲咩声，觉得啲蛋系散咗，四十八只，跟住我都系冇啦，放翻低啦咁样。咁跟住咧，我买完嗰盒蛋之后，因为我出咗个 story 咧，就收到四个电话。 系。 即係全部都係我啲 social media 啲朋友，亦都係媽咪級嚟嘅。第一個問題問喺邊度買啊？ 因為好多人都買唔到， 連買都買唔到。 係啦，買唔到。第一喺邊度買？第二有冇多可以俾啲佢啊？ 還掂你四十八隻咁多，你整幾隻嚟啊？ 系啊，冇错啦，就话，唉，我个仔两日冇食过蛋啊。 但系我想知脑海有冇谂过系，即系除咗蛋之外，有冇啲代替品咧？因为我小弟啊，系试过食素蛋嘅。 哦，我都试过， 但唔系斋铺嗰啲即嗰种嘅素蛋系咩咧？因为我有个朋友咧，佢系叫佢嗰只叫 vegan 啊，即系佢系所有都唔食嘅。即係所有動物嘅有關嘢都唔食，連蛋同埋奶都唔食。咁嗰次咧，佢係興致勃勃咧，就係話：，我最近有幾盒嘅齋唔係素啦，素嘅奶皇月餅，不如我哋上嚟試下啦。早幾年中秋節，好啦，上嚟試。咁不如順便打埋邊爐咧，咁樣。咁平時出街打邊爐咧，就大家一人一鍋，咁我哋繼續食我哋嘅肥牛，佢就唔會理我哋啦，咁樣。咁但係嗰次去佢屋企食，佢話：，我幫大家準備咗啲素丸啊、素牛肉啊、素蛋啊，咩都有啦，咁樣。好啦，咁啊試啦。咁我哋一開始試咗個素牛肉擺入口嘅時候係，咦？ 怪， 好怪，即系你见到个颜色或者佢又切个纹理系做到牛肉嘅感觉， 系， 但系摆入口系冇肉嘅感觉啦， 系， 好啦，佢话唔紧要，我仲有啲素嘅肠啊或者剩啊咁啊，哦，试下，嗱，你问我咧，素嘅肠或者素嘅丸咧， 系好， 反而系 OK 啲， 系， 咁我哋嗰日嘅研究就系估，因为佢其实可能我哋平时食开有肉嘅，其实都系淀粉啊或者面粉差成嘅猪肉丸咁样啦，咁所以个感觉唔系争太远。好啦，去到最尾我哋问咗，喂，咁啲系咪我打边炉要饮蛋汁？你有冇啊？真系有，咁就攞咗一包嘅蛋液出嚟。 吓，我冇食过啊，咁又真系。 系啦，佢嗰啲蛋即系好似我哋平时鸡蛋咧，咪打散咗。 黄色嘅， 黄色一包打散咗。 咩嚟噶？ 咁佢有啲素 真嘅，原来 唔系，系一啲素嘅蛋液咁样。系啦，即系佢话未，佢暂时未见过一粒粒嘅素蛋。即撇除可能一啲不法商人嗰啲假蛋啦，但佢未見過，佢唯一見過就係一包包密封咗嘅素嘅蛋液。咁然後 即係買嘅時候都係一包包嘅。 買嘅時候一包包噶啦，我諗可能一包差唔多有500ml噶，一包係啦，黃色好黃嘅黃金金。 冇見過喎呢個真 係。咁然後我哋就倒咗出嚟試，撈落啲豉油。都系唔啱，我都系食翻肉啦，都系。 唔系，但系你有冇知道佢系用咩做啊？ 我哋有啊，我哋有睇嗰堆成分表， 系咪南瓜啊？嗰啲 friend 啊， 系咪南瓜？我唔记得咗系咪南瓜，但系佢有堆系好黄嘅植物喺入边咯，所以先做到嗰种鸡蛋嘅黄色。 我有食过一只假蛋， 系 佢系同只蛋煎出嚟系一样嘅。即係個樣係一樣 人造蛋，人造蛋， 人造蛋係啦， 人造蛋係。 但係我都唔係好得。 老何嗰邊有冇諗過用呢個代替？ 冇啊，我冇諗過啊，我仲係總之我見到嗰個情況就係、是、唔係我都有一刻諗過啊，如果真係冇蛋又或者個價值係飆升到$50一 pack 嘅，咁我當然要諗一諗啦，即係天不變人變啊嘛，係咁要轉先得㗎咁樣，但又未去到而家嗰個狀態嘛。 不如你買隻雞翻嚟養啦。 唔係，我哋有討論過嘅，其實係有一個即係、叫做自己養，即係俾錢農夫嘅一個 service 噶嘛。一你記唔記得？ 我記得記得，劉偉恆仲話佢 sponsor 你$500啊嘛。 系啦，总之系几百蚊美金一年咁样，咁嗰只孵卵嘅母鸡咧，佢生嗰啲蛋咧，你就可以拥有啦，咁样，咁啊围翻可能一个月几十蚊美金咯，咁同埋同之前嘅我每个月可能买两 pack 蛋，即系加埋可能得12-13元，咁嗰个价钱就飙升咗5倍或者4倍咁样啊嘛，咁我就未选择嘅，咁我就总之系即系咦买到蛋、哦，咁跟住又派到街坊、哦，咁啊见到手风顺咯，咁我隔咗两日之后咧，又再去翻嗰个狮头嘅超市，诶又有、哦，好啦，咁啊作为一个香港人生活开嗰啲，梗系执输系嘛，唔可以执输啦，咁我梗系继而再买多一 pack。即係我最高峰嘅時候，屋企咧係有兩 pack 48隻，即係加埋90多隻嘅蛋。 哇！ 好啦，咁當時90多隻，咁我派咗少少落去，都派咗少少俾街坊，我都有成位數，應該有60多隻嘅蛋。 嗯。 咁我就諗緊啊，其實我要食幾耐咧？我要食幾耐？我一日如果食3隻，三得個，哇！我都要食成個幾月喎。咁啲蛋咧，其實係嗰個保鮮期嘅，即係你放落個雪櫃都唔可以放太耐噶嘛。 係， 其實係會壞噶嘛。 係啊，係啊。 好啦，當時我又諗靈機一觸，咦會壞個老婆，我老婆啱喺側邊當時，佢話：，誒將啲蛋放喺個冰櫃入邊咪得咯，可以擺耐啲嘅。 哦，得㗎，真係 會唔會變咧？即係個 texture 會唔會個質地會？ 即係當然，即而家心機旁邊嘅聽眾聽緊節目嗰啲，就有一句説話幫我未講住。但係兩位拍檔而家呢個反應，嚇、 啊， 其實從來我哋唔會雪啲蛋去冰櫃入邊噶嘛，係咪先？ 係啊。 咁所以我都係好貧乏嘅呢個知識，但係太太講話，哦，咦，咁雪啦，我食唔到咁多啫，亦都唔好令到自己咁有壓力，我淨係留翻一打蛋喺度咪得咯咁樣。跟住係點樣呢？我放住喺冰箱，咁啊雪櫃入邊嘅啲蛋食完之後，我就拎出嚟。諗住 feel 翻落我個雪櫃嗰個蛋盒嗰度啦，一開啲蛋全部裂曬。 哦哦，點個裂嘅？哦，因為佢好似冰水，即係好似我哋雪水咁樣，佢會膨脹咗。 係啊，全部蛋係裂開，即係未漏曬啲蛋液出，漏唔到添啦，因為佢已經變咗冰啦嘛，結咗冰啦嘛，總之冇一隻蛋係完整嘅。 哦，咁但系你有冇溶咗佢再食翻咧？ 咁当然有啦，系咪？ 咁但系佢系可以，咁你系将佢点样煮啊？咁佢最后裂晒， 系煮唔到嘅。 哦，只能烚。 系因为第一裂咗，其实咧已经可能会有好多菌啦。 系。 第二，我都唔死心，揾几只咧冇咁伤，所以个裂痕冇咁犀利嗰啲，放咗喺雪柜嗰度。咁咧即系谂住溶咗，睇下会试下点样咯。我喺雪柜放咗两日咧，我谂住打开即系直炒蛋啦，系唔得嘅。 会变咗啊嘛，即系啲蛋白蛋黄。 直情个蛋嘅形态唔同咗啦，佢已经唔系变咗蛋液啦。 哦。 佢变咗蛋嘅落冰啊！ 蛋落冰， 蛋落冰，我即系唔雪得嘅，咁原来唔可以冰得。 我就想问两一个问题，你有冇怪你老婆做，即系俾呢个嘅建议咧？ 冇，梗系冇啦。 喂，几你睇得快得几紧要？嗰、那个自救程式咧，嗰、那个冇，梗系冇啦。 冇啦。 唉，好啦，咁啊，希望即系学刘向话斋，你想食蛋咪翻嚟香港咯， 自己买只鸡嚟养咯， 系咯， 养喺屋。屋企啊，唔使俾农夫啊！ 哦，都得。 翻嚟香港。好啦，转头翻嚟啊！我哋继续有陈湛文嘅访问啊！咁啊，老何亦都会9点继续出现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8: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政府宣布，桌球同网球未来两年将会继续保留为体育学院 A 级精英项目。 另外，所有精英运动员的直接资助会上调 8.3%， 今年4月1日起生效。政府体育委员会下午开会讨论精英体育资助制度。身兼委员会主席的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会后说，考虑到精英体育发展的需要以及个别体育项目的独特性，委员一致认为需要作出弹性处理。罗淑佩说，某些体育项目要符合过往四届和未来两届至少三次成为奥运或亚运项目这个准则会有困难。调整资助制度之后，桌球和网球可以继续成为 A 级项目。一个内地男子涉嫌在航机上盗窃其他乘客的财物，被控一项违反航空保安条例罪，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机场警区昨日接获报案，说同日一班由曼谷飞去香港的航班上，一个男乘客将背囊放在座位上方置物柜，同行亲友怀疑一个同机男乘客曾经从置物柜攞他的背囊。事主检查之后发现背囊入面的现金不见了。警方初步调查以涉嫌违反航空保安条例拘捕一个58岁内地男子，怀疑他盗取事主6500元港币和30000元菲律宾披索。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亚洲开发银行行长神田真人。李强表示，近年世界经济复苏缓慢，不稳定不确定性增多，亚洲国家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持多边主义，努力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打破各种壁垒，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时提升亚洲经济的效率和韧性，更好抵御各类风险。中方将担起大国的应有责任，以稳健的经济增长、积极的开放合作，为亚洲和世界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李强说，中方愿意和亚行进一步拓展全方位合作，推动双方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实现互利共赢。神田真人说，亚行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意和中方加强多领域合作，促进亚太区域发展。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听日早晚局部地区的能见度较低，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0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8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较为潮湿，日间炎热，周末期间天气显著转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理财新世代。 美国企业的裁员潮呢，是不是还未见顶呢？ 去年美国就业情况为什么这么理想？其实不是因为私人企业，反而就是因为政府不断是这样招聘人手。现在在这个马斯克团队这么大幅去裁员的话，我们觉得很大机会仍然会维持在一个高水平。 星期六早上9:30，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理财新世代。 老友记，好消息，长者医疗券适用范围又扩大了，新加了四个医护类别，另外配偶如果够65岁又合资格，当其中一个用完自己的医疗券时，还可以共用对方的医疗券，用医疗券那时一起去连结一次户口就可以了。老友记，快点同配偶商量一下，我的问一下先啊。 癌症患者要接受不同类型的治疗，生活质素固然会受到影响， 但如果同步配合舒缓治疗，就可以令他们在条件许可下尽量达到最佳生活品质，所以近年治疗癌症大方针普遍都会选择双管齐下。 逢星期三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下午1:00至3:00，正令1:00，癌症舒缓治疗系列会同大家详细介绍。 电视三十日国剧夜场南来北往， 由丁勇代饰演的马辉，汪新的师傅，是个经验丰富的老铁路警察，尽责坚毅，一直有个心愿，希望能够破获一系列大案，最终又可不可以在退休之前实现？ 国剧夜场南来北往，逢星期一至五晚9:35，港台电视三十日。 阿 V， 我作为好胜不思，发现了一样嘢啊！ 发现了咩呢？ 我发现手下留情有男人自省的心得，又有老豆、老豆、老老豆，好像全部都是啲男人话晒事。 嗯，你又讲得有啲道理，但系得我同你力量好像薄弱咗啲。 放心，我找了个姊妹嚟帮手啊，佢简直系劲啊！ 大家好，我是周嘉怡，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晚8:00至10:00，手下留情，到时见啦。 佢唔单止拍过剧集《老是常出现》，仲喺香港好多嘅电影、电视剧、舞台剧常出现。手下留情，初次见面，有请陈湛文。 花马李真假话，老是常出现，说不停吧朋友，说不停吧朋友，我心累了。喵喵喵喵 喵喵喵喵喵。乜嘢嘅契机令你留翻低，而且仲入咗电影圈呢？ 嗱，都关以前读书中意倾偈事，即系由细都系倾偈。总之我喺有一个课堂，大概系人文学科啦。咁我识咗 Film TV 嘅同学仔， 系 一路以嚟咧都话喂，我哋几时有合作啊？乜啊乜啊咁样，系啦，几时有合作啊？咁我去到好似就系2016-2017左右，佢话佢必到条先浪潮啦， 系， 即系以前又成日系又出去又出去饮下嘢啊，喺度倾啊，喂唔系啊，喺度倾。傾戲啊，傾電影啊，咁樣諸如此類啊，或者甚至乎嗰陣時其實傾得最多咧，就係、是、究竟我哋有冇可能打破到青黃不接呢個局面？ 哇，咁大嘅， 咁深啊呢、這個議題， 咁啊係咁噶啦，你學院派咪就係咁咯， 揾啲嘢討論下先啦， 煩嘅咯，係啊，係啊，即係有冇打破到呢啲咁嘅僵局啊？成日我哋有乜得可以改變成個觀影嘅感覺啊？諸如此類咁樣，真係講好多呢啲。然后咪佢就有一个先浪潮啦，咪拍咯。因为我都想知道，哦，我喺舞台或者喺剧场嗰度累积咗嗰啲经验，究竟喺拍摄上嚟讲用唔用到？或者我因为小弟都系睇电视啊、电影长大嘅啫。系啦，咁 系喎，系啦，攞翻嗰啲嘢出嚟。 唔系，究竟我攞唔攞得翻、哦，或者我识唔识得运用翻嗰啲咁样嘅嘢？咁咪試驗啦。咁其實個先浪潮其實拍咗三日左右嘅嘢， 係 唔算多。咁你知不值任， 但你中間係完全冇拍過嘢嘅， 冇噶。 哦，即係連香港電台獅子山下啊，或者 冇啊， 即係客串下一個 shot 啦。 我不知幾想拗撈啊嗰陣時。 但又冇勾到你嘅， 系啊，唔知点解啊！ 通常呢啲同学仔点都有啲机会 拍下 ETV 啦， 或者路人丙都好啊，或者群众演员 唔系铿锵 都有唔少嘅、 啊， 譬如 系啊， 即系副导演有阵时都会立一齐啊，呢、這个 APA 嘅呢、這个乜乜，我又真系好似冇听过你 系 有呢类型嘅演出， 就是、我就觉得神奇咯，哦、我明明有订 CV 噶，我有订嘅，系啦、啊，咁样跟住咁 anyway 咧，咁跟住倾啊，咁咪拍咯，咁拍完之后，咁其实咧佢就系、是。陳果嘅徒弟嚟嘅， 哦， 系啦，咁所以阿果咧一開佢嗰、那個 三夫， 佢就話想揾新人，咁我個 friend 咪推薦我咯， 係， 係咁，同埋嗰條片同埋先浪潮，阿果都係評審嚟嘅啦，佢、哦、實知邊個嘅， 咁啊係， 佢又識啊，係啦， 係，好啦，機會嚟啦。咁、但系三夫 系啊， 四眼 系啊， 咁三夫大家知咩戏啦，都唔简单啦、啊。好啦，当时你有冇考虑过噶？ 一定有，俾着边个，即系俾着边个本地嘅都会问咯。 系 啦、啊，外国我唔敢讲，或者境外嘅我都唔敢讲，本地嘅点都谂嘅。 系 系啦，即系一定有谂。 你谂咩咧？当时 因为讲过好多次，阿果佢嗰阵时佢同我讲，佢系话。 可能我要禮真㗎嘛。 係。 係啊，咁點會唔驚啊大佬。係啊，你永遠唔會知道你喺片場你係咩狀態㗎喎。 係。仲要吓。 仲要禮真。 同埋你個人係唔係話控制控制到㗎嘛。話 係囉。咁先神奇啦。其實佢最初佢係讲咗个故事意念俾我听嘅，嗱又系咁讲，又系当一个人追寻艺术或者喺艺术好好奇、好爆棚嗰阵时咧，又唔会觉得即系除咗礼真之外，其余嗰啲乜嘢所谓裸露镜头，因为外国已经大把啦， 嗯， 系啦，咁我又觉得呢个唔系一个考虑因素，最考虑因素系使唔使礼真啫， 喂，礼真你要仲要过你屋企人关噶嘛， 屋企人都唔使，主要系过我女朋友关， 系咪就系女朋友咯， 系咯系咯， 点开口咧？ 吓？ 点开口咧？ 冇，因为我每次一有啲乜嘢工作或者有啲乜嘢 casting 或者 audition， 我都会同佢讲噶，咁所以佢一定知道。其实我依家不妨爆埋，其实我女朋友即系我老婆，即系当时女朋友，佢系有同我一齐在 casting 啊。 哦，系 系啊，佢 即系陪你， 佢直情帮我做小美嗰个角色咁样 cast 噶。 哦，系啊， 系啊，要有一段先要 play 嘅。 哇，咁激进啊！ 系啊，系啊，咁 即系所以佢都鼓励你嘅， 系 唔算系啊？ 因为始终都知道系一个机遇咯，系啊。咁同埋阿果有啲作品系。好深刻噶嘛，香港製造啊，流連飄飄啊，香港荷里活呢啲，唔係呢啲，係你諗下，你拍住阿果，即係仲要你第一套阿果，係啊，孤物論日後點樣，咁樣經歷一夜都好啊。 大大方方嗰、那个，其实我觉得系你当时嗰个女朋友，佢真系大大方方承受你啊！真 系啊，系啊，唔系咁都有好懊恼嘅嗰阵时，系啊，即系我其实我亦都真系有打个电话同阿果讲，我真系要再谂多一阵啊，咁样。 哦， 跟住佢就话我、哦、你再谂啊，咁我揾其他人啊，佢直情咁样同我讲、哎，我揾其他人啊，咁样。 吓、 啊，跟住但系我再过个冷河啊，再同翻先浪潮嗰个导演再出嚟倾啊，因为佢有份 line up 啊嘛， 嗯、 所以佢都要出嚟再倾下，想睇下我究竟有啲乜嘢未放得低啊，诸如此类啊，好似死人咁，你有啲咩未放得低？系啊，咁样咯。 咁结果就 咁结果咧，倾完之后我都谂住。唉，算啦，呢个机会可能真系唔系我咧。突然之间，第二朝起身，唔知边一度嚟嘅声音，即系自己俾自己嘅呢个把声，应该系，我就当自己系真系外国嗰啲演员咁，系唔好理，我唔谂， 滚出去， 滚出去。跟住我就打翻俾阿哥，啊，我谂清楚啦，系啊， 嚟啦， 系嚟啦，系啦，可以啦，咁样啊， 咁就上阵啦， 系啦。 请你带我走，假如流水能接受，不再烦忧，假如流水能回头，请你带我走，假如流水能接受，不再烦忧。 咁啊，過程係 都係另一番辛苦嘅，因為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陳果導演係出咗名係地獄教練嚟嘅， 同埋佢都係地獄拍攝噶嘛， 係地獄拍攝嚟嘅， 係 即係你哋有冇睇過《南面刀入樽》啊？ 有啊， 啊咪有個安西教練， 係哦，佢 咪安西教練咯？咩叫安西教練呢？就係佢嗱。南面刀入樽就係講佢已經收曬貨嘅安西教練啦。阿果幾時收貨呢 ？off 機嗰陣時咯。 嗯， 係啦，而家 roll 機地獄， 哦地獄嘅 地獄， 哦地獄嘅，即係乜都有啦。 係乜都有，乜都有。 但係清唔清晰㗎？即係啲指示。 我唔肯定啊，因为咧我已经慌晒啦，俾嗰啲咁地狱嘅言语，系啦，咁样去俾佢指导啦，俾佢炸啦，系啦，我已经好慌，因为虽然我三夫之前咧，我净系得《仙浪潮》嘅嗰一个拍摄经验， 系 冇啦，冇其他啦，所以有好多啲乜嘢出镜入镜位啊， 系， 究竟我中唔中？嗰、那個鏡頭嘅中線位啊，之前我係完全唔知定啊，啲嘢連唔連戲，我亦都唔知定啊。原來要關連戲事啊！有一個 shot， 我咪大概拍咗一陣啦，跟住我好頸渴啦，飲水，飲完水之後，我就咁將個水樽擺喺個場景度。我唔知道關事㗎，嗰陣時係 即係擺邊個位置， 係啊， 中唔中嗰個位， 係啊，嗰、那個水樽咁就入咗個鏡頭，跟住咪又俾佢孖叉咯，係、 哦、 啊， 哇！ 仲要單嘢係我第一日埋位就已經俾佢孖叉到，嚇咩事啊？我好似做咩都錯咁樣嘅， 係 咁樣咯，係啦、啊，跟住我嗰陣時我嘅天人交戰就係我究竟我適唔適合拍嘢咯。唔好话电视定电影啊，我适唔适合拍嘢啊？我好似唔适合拍嘢，我都系乖乖地翻去做。 拍嘢原来真系咁噶， 系啦， 系 啦，即系唔系真系咁啊？原来系要咁噶，咁样咯，系、 哦、 啦，原来系咁恶劣噶， 系 即系无论系个环境啦，或者我会听到嘅说话啦，诸如此类咯，系。 咁结果你点样挨得过呢？ 咁我都应承咗。同埋咁又签晒电影合约， 佢煲完机之后，佢都会氹下你噶，有冇噶？ 唔氹噶， 唔氹噶，哎呀， 有啲创伤， 好大对比噶，佢同女主角讲嘅同我讲嘅系完全唔同，系啊，真系好唔同啊！同你讲就可能会啊，你即系你可以慢一点，快一点啊，咁样咯。同我讲就系做乜啫你咁样啊？系啊，类似啦，我 哇。 太多嘢唔出得街， 系啊，我明噶，明噶，系啊， 系啦， 系大家自己幻想下啦， 系啦，系啦， 自己塞翻啲字落去， 系啦，系。跟住咩事咧？我咪做紧你嘅嘢咯。 咁你点样度过呢段日子咧？即系嗱，譬如你翻到屋企，会唔会同太太分享？哇，我真系怀疑人生啊！ 晚晚分享啊！ 即系唔想翻工啊？有 唔会？ 我又会嘅。 但系咧，就每一次出门口，即系去开工之前咧，我 又上战场啦， 上战场啦，咁样出门口啦。 系惊慌啊，无奈想快啲完啦，系点啊？ 惊慌无奈又未至于嘅，有少少想快啲完，系啦，因为唔知道仲要喺呢个无地自容、揾窿捐嘅情况去到几耐啊？系啊， 结果其实拍咗几耐啊？ 廿零日，成个四月咯。 哦 ，OK， 成个四月。 漂泊的眼中，茫茫像风中小鸟，奔向破天空。繁华内心中一点点的痛，像候了归家，却无从。红尘如掩盖的暗涌，流浪在漆黑小鸟，可会觉惊恐？遥遥预感你身边有点动，待月满初秋之际，无正浓跟你再。秋的风，冬的风，我也觉得冰冻。别忘真我，泪滴的。 觅小鸟的影踪，依恋中依稀中依依中，每晚观望长空，春的风秋的风冬的风我也觉得冰冻，别望真我绝望的笑容，对与错真已淡忘，仿佛已交出一切远方中。 好啦，咁啊，一个四月之后，咁啊，当然要进入佢嗰啲展啊，搞一大晏餐，佢先至放映啦。 系啊， 咁啊，当时都仲未有人喺演艺圈未识得一个叫陈湛文嘅人啦。 未。 系啦，好啦，直至到好啦，三夫上画啦。咁啊，当然就好大 noise 啦，好多议题啦，好啦，咁亦都。大家知道有個人叫陳湛文啦，四眼啦，咁然咧嗰陣時咧就真係大家識多咗個演員叫陳湛文啦。好啦，當你而家即係或者嗰一刻望翻轉頭，嗰啲地獄啊、無奈啊，即係戰場啊，你係感受係點㗎？ 嗱，係睇下先，由傾戲嗰一刻至到提名嗰陣時啦，嗰度大概年零左右啦。唔系，去到提名之后应该咁讲，或者系嗰套拍嗰套电影，去到我结婚嗰刻，系啦，即系2019年9月啦， 系 啦，结婚嗰阵时喺2019年9月，拍嗰阵时2018年4月啦，年半左右啦， 系 不停咁样问紧自己适唔适合呢一行咯，即系直情系影视呢一行咯，因为咧我拍紧三夫嗰阵时，我系尽咗我最大努力去做压。果想要嘅嘢 系 系啦，但系其实我自己问心咧，我唔系好知道自己做咗啲乜嘢嘅啫，系啦，咁样咯。究竟我系做得好定唔好，我都冇一个判断啊。 系 啦，因为我全部都系要做到晒阿果嘅要求先。 系 啦，我都唔肯定系咪好啊。 哦， 我只会话阿果好犀利咯。系啦，将我摸到咁样样咯，但系其实我唔系好知道自己做乜，因为我实在太慌张啦。我喺片场太慌张。 即系你睇翻嗱，我唔知道你几时有得睇啊？即系你系首映先有得睇啊，定系 得 病嗰阵睇啊，定系点？ 首映啊，我系睇。 你先知道，咁你睇翻嗰阵，你哦，原来咁噶。 系啊， 哦，你完全唔知道发生咩事嘅。 我想象唔到阿果点剪噶嘛。 系 啊，就算佢嗰阵时讲完俾我听个古仔系咁样，跟住佢依家都系分咗三 part 噶。海陆空咁样噶，类似咁样。 海陆空系啊， 海陆空咁样噶。同我讲故事意念嗰阵时冇同我讲噶。 但系俾你睇到完整睇一次啦，首映行翻出嚟嗰下有冇喊咧？ 冇，我话啊， 鼓励唔到啊！ 阿果真系犀利，我嗰阵时都唔知道自己喺度做紧乜。你剪到我好似我都相信咗四眼系一个人物咯，我有份演，我觉得四眼系一个人物， 但系演嘅人 唔系我，我唔觉得嗰个系我，即系我觉得阿果真系犀利，阿果 哦， 系啊。咁样咯，我嗰阵时嘅谂法系咁样嘅，唔系喊定唔喊嘅问题， 系啊， 因为最难挨、最辛苦嗰阵时就系喺片场啦。而家我系睇下作品，睇下阿果点样讲佢当初讲俾我个故仔，原来系咁样讲嘅。你个故仔系 去到边一刻，你先至会觉得当日成个四月地狱式喺片场揾窿捐呢一个四月，我过得系值得嘅。 而家呢一刻。 即系之后都未住嘅， 未 而家呢一刻啊，哇几年后噶咯、 对唔住，唔系，开褪前啲嘅，命案嗰刻，命案嗰阵时， 系因为咩咧？ 因为命案先至系我第二套电影咯。 哦，即系之后一路都冇嘅， 冇啊， 即系嗰啲咩失衡空间啊，咩猛鬼三宝嗰啲都唔关事嘅。 系啊，嗱，其实咧嗰阵时拍完三夫之后喺我唔记得系提名出咗嚟之前定之后啦。好似都未嘅，有啲网络短片可以拍下嘅，系啦。咁但系就喺嗰阵时，我开始 feel 到我，因为佢哋好新手啊，啲导演都好新手啊。有时我会见到导演唔知道想要乜嘢，咁嗰阵时我就知道，阿果就系他好知道自己要乜嘢咯，知得快过你哋任何一个人啊，不论 camman 定系边个，即系佢个人未去到机位，佢已经知道嗰个机位系点样样啦。呢个系我依家对阿果嘅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曾国师若敬。今日萧叔叔同大家讲一个好似非常之简单，但系其实好多人都读得麻麻地嘅一个字，就系 don't。don't 就唔系 don't。OK, it's don't。点样读咧？其实中间个 vowel 咧系一个所谓 diphthong 啦，双元音啦，系一个 o 音嚟嘅 ，o o o o o 加个 d 喺前面变做。do do do do do 好似 donut 嗰个 do do do do do 完之后用个 n 音去完结佢，听住咯 ，don 通常呢个就系我哋觉得最难嘅地方，因为广东话咧系冇呢个 o 完之后加个 n 音呢个组合嘅 ，own own own 好似 owner 嗰个 own 业主，我哋叫 owner 啦 ，owner。跟住咧 ，do do do 加个 n 后面变咗 don don don。好，跟住有个 t 喺后面，所以个 t 音会令到前面嗰个 syllable 系会缩短 ，OK 好短嘅听落去，所以听落去咧就系 don't don't don't。但系虽然佢短啫，但系前面成个组合啊，嗰个转折啊都要做足嘅。先系 o o o 跟住 n n n， so don't don't don't 缩短晒 ，don't 加个 t 喺后面 ，don't so 例句，千祈唔好咁做 ，don't do it，don't do it 就唔系 don't do it， 唔好 don't 咗咧个问题喺边咧，就系将佢由一个双元音变咗一个单元音 ，do do do 变咗做 da da da。跟住再 ng 咁样咚咚咁样，唔可以咁样。我哋系 don't don't don't， so don't do it， don't pronounce it that way， please don't。 OK， 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晚上时间啊，九点零九分啊，咁啊，听日继续会有陈湛文嘅访问啦，咁啊，跟住落嚟有我哋四一五老何。 我而家跟住阿萧叔叔练紧，哇，个喉颈嗰度开始咧， 啱啱开始都咚咚咚， 唔好咁咚咚， 大家练下。系啦，呢、這个单元音同埋双元音啊。好，咁啊，四一五咧，阿 Grandy 啊，即系一个2025年女人天下第一个受访者咧，今日嚟到最终回啦，讲到去嚟到三环市，生活咧就开始慢慢稳定啦，事业亦都进入咗状态啦。究竟即系最终回佢带到啲咩信息俾大家咧？呢、這个时候我哋听一听先。 这么的一晚自由懒漫，爱去了我已经不还。宁愿看星，怎会孤单？天空是清冷，但我心偏感觉温暖。人活地没有酸，没有感觉哀怨。长夜多浪漫，总也有点不惯。这心空间仍是冷，长夜多浪漫，你去了这一晚，喜欢这心空间，谁愿意你那旧情再教我心作伴。 你要学识每一日都要是赞美你身边的另一半，是啊，所以是，所以我会觉得是你间唔中你就要去讲，因为我老公是可能他 ABC 性格， 是 他每一日都会讲你爱唔爱我啊，我好爱你，即是他会是很习惯，不是朝头早， 临瞓有冇 啊？朝头早，临瞓goodnight kiss， 但是就他每一日都会问呢样嘢，所以他是呢八年的习惯都是咁，即是呢一样是可能是他的浪漫嚟，系啊，所以即系我觉得你欣赏对方。我覺得最主要 是走到今天，即是一份的八年 之后又踏进八年啦，即系两个八年啦，你哋吓咁样、嗯、由香港先生去对香港嘅文化、天气、工作各样嘢都唔系太适应，翻咗嚟啦，你有八年咯噃， 系 即系啲八年里边，你而家有冇一啲喺工作上面或者系喺老公两夫妻嘅生活上面有冇啲咩唔同咗，或者有啲咩期望噶喺美国生活？ 在美國生活，其實我哋一開始梗係諗住買樓啦。咁、嗯、跟住即係我哋每個 step 都係第一樣嘢係想，即係嗰陣時個目標就係我40歲之前買到屋。咁、 嗯、 我哋就三年前我哋就買咗我哋真係第一間屋。咁、 嗯、 所以其實嗰陣時嘅目標就係買屋第一樣嘢。咁所以我覺得而家有車有屋，屋企有三隻貓，我覺得呢個已經係好幸福。我成日都每一日同我老公講話，我已經好滿足而家呢個現狀。咁、當然你話有咩期望，就係我希望可以呢十年裏面揾到我哋需要揾嘅錢，跟住之後可以諗下我哋退休嘅生活、或者每一年我哋一定要去一個 long trip 嘅旅行，去發掘唔同嘅地方。咁、所以我覺得美國係 實現到夢， 實現到我嘅夢想嘅，係啊，同埋我嚟緊嚟緊2025年就有一個新嘅目標，都希望可以講咗第三年啦、都希望可以實現到我一個網上嘅花店。因为我觉得那个可以做到几多岁都得嘅，因为做报纸始终会老，即系你唔可以话六七十岁都喺度擒梯喺度做报纸，咁所以你都要谂下你之后嘅将来嘅路系点，所以呢一个都系我另外一个我对美国嘅期望嘅生活。 咁啊，即系每一集嘅女性今年嘅嘉宾，我都想即系可以有一啲提点啦，即系作为提点下男士啦吓，即系女性而家好强，呢个年代大家都知嘅。男士有啲乜嘢係要特別留意？你講三樣嘢，即係令到可能太太或者有好多拼搏緊嘅太太，即係老公就係唔識做啲咩，搞到個關係差。 其实我同我老公嘅关系都有嘅、我哋边会唔闹交，边对夫妻唔闹交，即系有时因为佢系一至五系 full time job 嘅，礼拜六日就要帮我做布置。 我而家落埋手帮你做嘅， 系啊，佢落埋手，所以其实我哋一旺季嘅时候咧，连续五日啊，连续四日，佢、就夜晚我哋就要即刻落车，跟住再上车啲嘢，就会搞到一两点、其实佢都有佢嘅辛苦嘅，佢都好攰嘅，咁、即系佢有时都会话你做死我啦嗰啲咁样，即系有呢一啲嘅，咁跟住 你系呢、這个语气系减咗200度， 减咗1000度。咁跟住系啦，咁跟住，但系我系好明，跟住但系我嗰刻就话，咁你自己叫我做我自己想做嘅嘢，咁我话咁不如我请其他人做，咁佢自己又唔得，咁我话你不如你唔好出现啦，我搵其他人出现啦，我搵人揸车啦，成啦。咁佢话人哋会觉得我点啊？我老婆出嚟做嘢，我又唔出嚟帮手，我唔得咁样。咁、跟住我话，咁呢样又唔得，呢样唔得，你又有喺度 complain。咁我话点样共同？我话来来去去都系去翻第一个个 系 咯 系 咯。咁跟住我话，咁我所以我就而家因为咧，我公司就有三条添嘅。咁就变相咗，有时譬如我啲工作就譬如我唔出。我就俾第二、第三條 team 去做，咁變相咗佢就會有個 day off 咯。咁而家就咁樣去做翻平衡。咁當然旺季就有少少難啦。咁我都同佢講話，每年我哋就去一個 long 嘅旅行，咁就彌補翻你 呢個就辛勞啦。 辛勞係啊，咁所以我會覺得男士你有時支持 support 你身邊個太太係好重要嘅， 但係使唔使死定咧？但係我唔知嗱， 我覺得唔好死定，即係我都好 即 係 男士唔好死定啊嘛。 唔係，我都好開心，我老公會講出嚟，因為如果你頂下頂下，你唔講出嚟咧，就永遠到最後就會好大哭崩噶啦。即係我覺得你有啲咩嘢係真係要講嘅，咁大家即係要坐低商量，大家要去攞個共識同平衡，即係好似。 我而家我同老公咁，咁都係譬如有啲 job 嘅時候。就俾其他人做，變相咗我哋去休息，因為變相咗禮拜六日全部我哋冇假期噶，啲旺季，咁我都好明白佢。 我會諗嘅添，如果冇假期， 係佢真係會諗嘅、其實。 尤其美國生活係我哋好著重呢一個嘅，即係 work life balance。 係啊，係啊，佢係好著重，即係佢寧願喺屋企坐低好舒服咁，但我哋就日日出咗去做嘢，係啦、啊，咁佢又冇得休息，咁我都係好明白。 我幾欣賞你先生嗰、那個，佢對你有要求。亦都在某些时候要决定我就决定了。今天我觉得他是一个即是男士有担当的一个承诺来的。因为他在香港就说我很不喜欢星期六日要做事。但是现在你又实践去为什么在美国生活都要星期六日做事。思考付出我觉得是。男士有一个好担当行为嚟嘅。 同埋我会觉得男士有时譬如不要觉得女士在家没事做。呢樣嘢我覺得係好啊，因為有啲好多男士會覺得，你就嘆啦，喺屋企睇電視啊，撳下電話。 因為永遠翻到嚟見到你遊緊指甲啊嗰啲咁。 但係個問題係，其實你喺屋企都好多嘢做㗎，洗衫啊、拖地、抹地、洗碗啊、抹窗，其實都好多呢啲嘢做。即係我覺得你要尊重翻女性，因為我自己身邊都有啲朋友 家庭主婦。 是啊，他们会觉得、喂、我出去搵钱你屋企就做晒呢啲嘢，但我觉得你好得闲，你冇退。即係我有听到好多呢啲嘢。 价值唔高啊，佢哋 会。是啊是啊，所以我成日都会，就算我而家我自己个 partner, 佢、自己有三个小朋友㗎。佢都有出嚟帮我做嘢㗎。咁佢会觉得真係要有返啲保障，女人係要识得。揾錢唔可以靠曬，因為我唔係話係主張人哋離婚或者會分開，因為你今日唔知聽日事，因為我自己身邊朋友都好多係分開，但係你要有少少自己 靠，唔好靠邊， 係啊，唔可以靠曬邊。將來譬如好似我自己一個喺呢一邊咁，即係萬一將來我同我老公有啲咩事，我自己都可以生存到先。所以就我會覺得女性都係要有自己少少嘅，即係當然睇小朋友啦，但係當然譬如大個咗之後，咁你自己都可以考慮翻自己 pick up 翻自己嘅工作或者事業。 喺事業上面，先生就希望可以每一年都有一個即係長啲嘅假期俾佢叉叉電咁啊，翻到嚟繼續努力。喺事業上面啦，2025年想問下你啊，兩邊都有，其實你香港嗰啲之前嘅合作夥伴或者喺行業識嘅人，會唔會？再將你個板塊係嚟一個叫做波子機式嘅叮叮叮叮叮咧，即係譬如啊香港，跟住而家叮咗過去三環市美國咁樣，或者跟住會喺美國會唔會又叮翻過去香港？即係呢個網絡上邊， 我有間唔中翻香港做報紙嘅， 就 啱，因為好似我今年其實我特登翻香港幫我表弟做報紙，係啊，特登真係翻香港幫我表弟做報紙。我之前亦有一個客，因為佢兩個。朋友都是我做，他就说我第日结婚一定是要你做，那他为了我回去十月，所以他就我的婚期是十月结婚，我就飞回去帮他做报纸的。是，即是我有间唔中回去做报纸，同埋我以前公司还在的时候，我回香港的时候我有串场的。是。是有做下，但是你说在香港做就有点困难，我觉得现在香港的趋势有少少不同，他们是兴婚礼，不是好像以前咁大排筵席咁，而家係比較唔同嘅香港。但係我有朋友，即係有對攝影師去咗加拿大，咁佢就話：，你過嚟加拿大做啦，咁樣樣。我話但係運輸上好難喎，咁樣樣。 加拿大揾人睇運輸證係呢個難度。 咁跟住我話，到時再算啦。可能或者係另一個板塊，我都唔知。係加拿大嗰邊有朋友，即係而家佢哋喺香港移民咗過去加拿大，一對我好中。嘅攝影師，咁我都有叫佢哋過嚟影相，都有喺美國。咁跟住佢就佢哋喺嗰邊做翻呢啲嘢，又係啱啱咁樣開始 pick up 翻佢哋。咁所以就佢哋都話：你都可以考慮過嚟喎。咁樣，但係佢哋嗰邊係比較簡單啲。佢話覺得冇 Bay Area 啲婚禮做得咁大。 日呢个成绩啦，咁啊喺我哋节目嘅头嗰两集嘅时候，讲咗爸爸妈咪咧都觉得阿女如果你做设计咧系冇乜出息啊，冇啊应该咁讲，唔系太稳到食啦咁样。今日做到呢个成绩啦，你而家回想翻，又或者妈咪见到有啲咩回应俾你？ 其实最初佢哋真系好担心我嘅，即系觉得我会唔会够自己嘅生活啦？跟住觉得同埋养唔到佢哋啊嘛，因为我嗰阵时成日都嗰阵时到我开咗我第一间公司嘅时候，我就同我妈讲啦，话将来等我养你哋啦。咁跟住 都系女乖啲噶啦，成日话咩泼出去嘅水。 系啦，咁跟住到真系到自己香港有事业啦，可以每个月俾多啲钱俾佢哋嘅生活费啦。到我过咗嚟美国，因为我爸爸cancer 嘅关系廿六年啦，咁到真系2019年嘅时候，因为我爹哋成日晕喺屋企，咁就变相咗我妈咪唔可以做嘢。 就要喺屋企 辭職，咁就變相咗我係要 support 曬香港屋企嘅生活費，因為我細妹有自己有兩個小朋友，咁所以就嗰陣時就變相咗我真係要喺呢邊揾所有錢，就要 support 埋佢哋嘅生活，同埋我爹哋醫療費係好貴，香港就算你保險都唔會 cover 全部，但係佢啲保品全部都係唔包嘅，咁所以嗰陣時其實佢哋我係好。因为是 COVID 2020年嘛，我爸爸妈咪19年一起过咗嚟美国，我爸爸嗰阵时身体仲 OK 嘅时候，过咗嚟美国就睇到我嘅生活啦。虽然嗰阵时嗰间屋系租嘅，嗰阵时未买屋，嗰间屋系租嘅，咁但系佢见到我自己嘅公司啦，见到我自己可以养活到自己而养活到佢哋啦。咁我都问佢，我话你抛唔抛我你个女？跟住佢话好好开心，跟住。即系我又第一次揸车车佢哋出去啦，因为以前我 系 坐我爸爸车， 系系系， 咁佢就话：哦，你揸得几好，咁跟住 快啲啊，俾大啲， 即系会咁，即系我会见到佢哋嘅眼中系觉得。我個女過咗嚟美國，佢哋會比較安心啦，因為真係親眼所見。因為始終我哋幾大個喺佢哋嘅心目中都係小朋友。 我哋80歲都係覺得我哋係80歲。 所以我哋佢哋好因為我有呢個成績啦，到之後亦好因為啦，嗰陣時我哋21年買咗屋，我爸爸亦見到我係有自己嘅屋企，因為佢係個心願都想我哋係有一間屋買到。即係親眼見到你間屋，咁嗰時間屋裝修又影 video 俾你睇啊！因為我爸爸以前係有做鋪地板，因為我哋自己鋪噶，我哋 即係有遺傳咯。 都唔係，因為我哋慳錢， 係遺傳嚟。係 啊，即係喺度鋪地板、油油啊、剩啊，咁即係我爸爸又好開心。咁當然我都想我爸爸見到啦。咁但係即係爹哋真係到22年嗰陣時，佢就係過咗身。咁之後就到我媽媽，即係而家可以休息啦。咁其實即係一路以來，其實我都好因為我有爹哋媽咪嘅，因為我爹哋媽咪係一個好堅強，佢哋係唔怕辛苦嘅，同埋佢哋係 loving is impossible。即係總之，你一定要堅持做自己嘅嘢。而我爸爸26年7次 cancer， 佢哋好堅持佢自己，我唔會死嘅，我自己可以打勝仗。 起碼要有呢個信念先。 佢有呢個信念，同埋佢係好幫人嘅。咁所以其實喺佢身上係一個係好好嘅身教。咁所以到我媽咪而家佢就環遊世界啦，可以得閒去下旅行啊，勝。咁我會覺得佢係好安心同欣慰嘅。咁我同埋佢都話因為我細個都好反叛，咁跟住，但係佢會覺得原來我做設計呢一行都可以揾到食，而可以養活自己之餘養活到佢哋。我覺得佢哋係冇諗過我係有今時今日嘅成績嘅，咁所以都多謝佢哋嘅栽培，因為我由細到大佢哋俾我學琴、跳芭蕾舞，好貴嘅嗰陣時培育我，同埋佢哋嘅身教咯，係啊，因為真係要用真誠嘅心對人。所以我覺得我啲客人都係有呢一樣嘢嘅感受到，而佢哋先會 refer 其他嘅客人俾我。咁所以係即係我媽咪係我爹哋媽咪都係我呢個人生中嘅導師，真係要好好愛你嘅父母，真係要好好愛你嘅父母，係。 我曾经很想知道，同样的话要说多少次才好，那些再三强调的老套，长大了才知道是不是需要，很少主动拥抱，就算为了自豪腼腆的笑，要强而又低调，穿得不了我赠送的外套，过时也不丢掉，还是一样，太多理所应当让人觉得平常，不算太小的房，冬暖夏凉的那间放着我的床，歌颂这种平凡，一两句唱不完，恩重如山，听起来不自然，回头去看，这是说了谢谢反而才亏欠的情感。哦，爸爸妈妈给我的不少不多，足够我在这年代奔波，足够我生活，年少的轻狂不能来挥霍，也曾像朋友一样和我诉说。哦，爸爸妈妈总说经历的坎坷是度过青春的快乐，这时候这个季节又想起了这首歌， 希望将我们学到的东西大家即扎实起手，唔好覺得無用武之地就去咗荒廢自己嘅時間啊，又或者係荒廢咗自己學會嘅嘢，即係我哋而家應該係再重整化。咁啊，希望你日幸福生活啦，對先生好啲啦。因為我作為男士或者聽眾們啊，即係聽到即係先生雖然有要求，但係佢係有借有還嘅。即是有腰同埋有球 嘅，我对佢好好 嘅，亦都希望你哋幸福生活。 多谢， 即系可以将你哋屋企嗰份嘅幸福，你带到去每一个场地，将呢一份幸福感、温暖感喺你嘅布置上面呈现，好唔好？多谢 晒 ，thank you。 这是说了谢谢反而才亏欠的情感。不少不多，足够我在这年代奔波，足够我生活，年少的轻狂不能用来挥霍，也曾像朋友一样。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英国著名乐队 Coldplay 下个月在启德体育园的演唱会，其中1399元期位门票部分资料出错，观众需要更换新版门票。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话，要由涉事的售票平台 CityLine 自行解释事件点解出错。他说政府知道事件之后，已经要求 CityLine 向受影响人士和公众清楚快速交代补救方案，包括换飞安排和要道歉。他又说他们演唱会举行仍然有一段时间，当局会密切观察情况。医管局管治及架构改革委员会成员林粉强说，本港公营医疗开支和需求都很大，已经达到临界点，政府的医疗补贴比率亦都比其他地方高，如果不改革公营医疗收费，难以持续应付人口老化。公共医疗医生协会亦都认为有需要调整收费，否则服务难以维持，市民希望市民理解。当局亦都要多解说改革需要，避免前线医护成为磨心。美国代表团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尼亚德和乌克兰代表团举行会谈之后一日，再和俄罗斯代表团会谈，寻求达成黑海海上停火。美俄会谈在尼亚德一间酒店闭门进行，俄方代表团成员包括 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国际委员会主席卡拉申和联邦安全局局长顾问别谢达。美方代表团据报包括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务院的高级官员。卡拉申在经过近三个钟会谈之后的休息期间说，会谈正在有创造力地进行，双方亦都讨论了俄美关系中被视为构成麻烦的问题。克里姆林宫说，虽然乌军持续袭击俄罗斯能源设施，但俄方仍然有遵守总统普京向美国总统特朗普作出的承诺，暂停袭击乌克兰能源基建设施30日。乌克兰就指责俄罗斯违背有关承诺，表明乌方只有签署正式文件才会同意暂停有关攻击行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2,345点，升36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5,728点，升6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74，日元149.79，瑞士法郎0.881，加元1.432，人民币7.255，英镑对美元1.294，欧元对美元1.082，澳元对美元0.62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025.19美元，卖出3025.75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听日早晚局部地区的能见度较低，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0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8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较为潮湿，日间炎热，周末期间天气显著转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什麼年代，什麼世代都要理財， 理財新世代。 今次推動金價上升背後主要是一些什麼因素呢？ 中東局勢惡化，特朗普加關稅的避險推升了金價上升，金去到這些位置大家要小心，避險不會炒一世的，金後市能夠再升就看美金因素，美金是否真的會弱下去呢？大家一定要很深入去研究一下。 星期六早上9:30，香港電台第一台，港台電視31，理財新世代。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教育局的 e-app 即是专上课程电子预先报名平台，专为应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的考生而设。各位同学可以利用这个平台预先报读非联招院校的副学位和学士学位课程，还有机会在文凭试放榜前得到有条件取录资格。快点登入 www.eapp.gov.hk 报读课程。 大城小事， 欢迎大家收听《大城小事成都篇》，快散慢活，岑浩轩。天府国际机场，它不单止是成都的机场，还是整个四川省甚至是成渝经济区的机场，所以它的选址呢不是只是说为了成都作为中心，是为了整个成渝经济区的中心啊。 逢星期六下午4点，大城小事带你走遍神州大地， 90分钟走遍世界。 英国有望在2年入面批准在实验室培植的肉类、乳制品和糖在市面上出售给人类食用。培植肉是由动物细胞培养制成，不需要杀死动物，但是反对者就担心食物安全和环保问题。英国正是制定新监管架构和法规，有利创新。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108,000里。 爸爸， 爸爸， 爸爸， 爸爸， 爸爸， 哎， 爸爸， 哎，姐姐， 哎， 做人老豆真系好攰啊！ 哇，兄弟，你个样唔多掂、啊，介绍你去个好地方放松下咧，跟我嚟啊！呢度就系手话流程，老豆老豆老老豆，逢星期五晚请班老豆陪住你，听一听爆你舒筋活络，再听一听爆你精神爽利，真系单车都变摩托啊！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手话流程。 晚上时间9:37啊，咁直播室入面有阿一啦，有一个周身揈嘅周嘉怡啦。 我而家今日星期一要精灵啲啊嘛，我而家喺度揈住讲。 入边啊，入边啊， 有边。 我三环市呢边系早上时间6:37。 早晨。 早晨，系啊，我啊阿一，我头先见到你听嗰啲 trailer 咧。听完之后拧一拧头啊，系咩意思啊？ 哦，做老豆真系 好好啊！ 做老豆真系好辛苦。啱啱一路播紧 Glandy 嘅时候，我一路同阿嘉怡话：唔系啊，冇得瞓啊，真系冇得瞓啊！嚟紧十几年都冇得瞓啊！ 唔好谂到咁远。 你睇下刘伟恒，朝头早6:00就送小朋友翻学啦。 真系好犀利啊！其实，所以我觉得做爸爸妈妈 系啊，做咗一串啦。喂，但系未讲爸爸妈妈之前咧，就有位听众啊，手粉啊，就汇报咗最新加拿大嗰方面嘅蛋价嘅。 好，期待听下，洗耳恭听。 系啦，都系咧。我头先讲嗰个狮子头嘅超级市场嚟嘅，嗰、那个大型嘅超级市场，因为一睇个货价就知系嗰间噶啦。好啦，咁啊，分别咧就系、是、有三个价钱嘅，9.49啦。 12.49 啦， 加纸系嘛？ 加纸8.99嘅，咁啊睇佢嘅包装咧，都系24只嘅包装嚟。 咦，咁唔系好贵啫？ 咁咪 系啊？而家都回翻啲嘅啦。 咁系加拿大嗰边未有禽流感啊嘛？系咪啊？即系冇呢个问题。 都系嗰间超级市场咯，应该可能供应都系近嘅，即系因为。即係畢竟佢兩個都咁近嘅地方咁樣咯，所以價格應該係近嘅。不過即係如果美金去加拿大使咧，就係、是、有個七折，係、 哦、 好開心嘅。 哦， 係啊，咁所以就相對呢個蛋價，咁所以好多朋友手粉都話：哎呀，何亨，如果你在香港啊好啦，我寄啲俾你啦。香港唔使寄俾我， 我自己都買到啦。唔係個嗰啲心意嚟嘅。好啦，咁啊，嗱，415 Glandy 就即系last 一集啦。咁啊，今集即系我觉得听到尾系有少少感人嘅，即系嘉怡都有少少索鼻啊，即系 感动啊， 系要即系爸爸个身体即系可能唔系咁好，就要负责有成。咁、我哋三位都为咗屋企都有自己嘅一啲付出啊。 一都紧烟啊，系啊。 Glandy 啱啱咧就翻咗一转香港啊，咁咧佢今次咧好特别嘅地方就系咧又带妈咪过咗嚟，咁啊啱啱好似呢个礼拜咧都仲带妈咪喺三藩市各个嘅景点嗰度游历一下，咁所以真系孝顺你啲 Glandy 加你分啊 Glandy， 唔系我都孝顺嘅我。 我 feel 到啊！如果你唔孝顺，你就唔会紧烟啦。 哦，系我孝顺嘅，因为我细个已经有嗰种要即系要即系负责起屋企嘅一啲责任嘅概念。 咁你又乖喎、 啊？我最早啊，即系啲好轻强嘅嘢，因为咧我细路咧可能即系身体有啲问题啦，咁佢每日朝头早都要食药嘅，咁所以嗰阵时咧，因为阿爸阿妈唔喺香港做嘢嘛，咁所以交低咗一个责任俾我系咩咧？就是每日放學要去買麵包，就是第二朝俾細佬可以有早餐食，先至食嗰個即係嗰個藥，係啦咁樣。咁我細細個已經有嗰種即係家庭觀念，我諗呢個都係即係阿爸阿媽叫做灌輸落嚟，我屋企真係好緊要啊，剩啊咁樣啦。 咁你好乖喎、啊， 我乖， 生性、啊。 大家以為我曳啫嘛，其實我好乖噶。 嘉怡，你睇下一個身形會唔會係咧買？雖然係買咗個麵包啦，但係個麵包咧係切開兩半嘅。 唔係，我有中間有儲嗰啲優惠券啊，有問老豆 cam 錢嘅時候， 打虎頭啊， 當然有。 买俾个细佬就白面包，自己食嗰个就肠仔包咁样。 食朱古力冻甩嘅，我记得细个嘅时候。 哇！ 每朝都食一个朱古力冻甩， 唔系冻啊，唔系冻啊， 唔系冻，冻冻 donut donut donut， 唔好冻啊 ！Please please donut。 咁今日个题目就系、是、即系叫做开始，即系叫做负担起家庭责任，或者觉得啊自己大个仔，其实就令我谂起有一次咧。都是挺特別的一個遭遇嚟嘅，咁係咩事呢？咁話說咧，嗰陣時咧，我記得係我阿嫲咧，咁佢就簽咗某啲電話台某一間，係啦，咁就係嗰啲喺我哋以前仲有，唔係而家都好多嘅，就喺路邊棟個二拉架，然後就話200蚊就任打幾多個鐘幾多分鐘，即以前係計分鐘噶嘛，係啦，咁然後就我阿嫲就簽咗啦，咁仲標榜零機價就送咗部機俾佢咁樣，好啦簽，咁但係咧好似係有啲條款上嘅嘢咧，令到老人家唔係好明白嘅情況下咧、又簽咗喎。 哦， 系啦，即系例如，我唔知道实际内情，我已经唔记得咗，因为太耐啦。即系例如，可能原来长途电话唔包嘅，但系就打咗长途电话，但系可能有个沟通上嘅问题，我阿嫲以为包咁啊，照倾啊，照成，咁结果咧就嚟咗一张单咧，系都几唔合常理嘅一张电话费单。 哇！呢啲去到而家要南昌北望噶 咯，系啊，要去南昌北望，或者方丈嘅西望咁样，系啊。咁跟住之后，咁系啦，就是、类似呢啲，即叫做口同鼻拗嘅嘢啊。即嗰、那个企喺地铁站嗰个哥仔又话我一早讲咗，我阿嫲又话冇，咁结果咧就想退台。就咁我取消合約啦。咁但大家雖知即取消合約又唔係你單方面話取消又成，又要賠翻錢，同埋嗰陣時入零機價又噼里啪啦好多嘢。咁結果咧就喺一個僵著嘅膠著嘅狀態咁樣。好啦，咁跟住之後，咁我阿嫲即係如果大家有聽，尤老師都係個烈女嚟嘅，即係不畏強權啊，成啊咁樣啦。咁所以佢話我唔交，堅持唔交。好啦，咁咩事咧？咩事咧？咁有一日無啦啦有人嚟叮噹撳門鐘喎。跟住咧，就兩個貌似好似何亨咁樣有公仔喺身嘅人，就上到嚟門口， 唔好再次抹黑嗰啲， 再次抹黑 我 啦。 我係抹黑你啫，何亨。即係你見到咧， 啲樣冇用㗎，係啊，我啲樣係冇用的。 即係你見到嗱，我記得個畫面咧，就係兩個係著住黑色背心啦。咁跟住啲公仔係由個心口一路延伸到去兩邊手臂啦， 係 咁就、 即係 靚唔靚？靚唔靚啊？靚唔靚啊？靚唔靚啊？啲公仔 靚嘅公仔， 周欣婷加泰森要 係有藝術感，啲公仔有藝術感咁樣， 係 啦。咁就我嫲就即係得屋企得佢一個，同埋我阿爺喺房入邊。咁我阿爺已經七十幾歲，我嫲六十幾歲就喺度同嗰兩個即係哥仔喺度傾緊偈，就話。开门讲啦，有咩咪开门讲咯，咁样啦。 系 咁我阿嫲都醒嘅，佢话唔开门。你都住得呢度，都冇唔系悭过一二千蚊，即呢啲大概咁嘅说法、上嚟就睇下可唔可以处理到啦。咁、样即佢哋当然话佢哋有摆低卡片啊，就话联络翻阿边位，就去倾翻件事咁样啦。咁呢个时候咧，我忽然喺本身喺房温紧书，我觉得我唔可以俾我阿嫲自己一个面对呢件事。 系 我冲出嚟。咩事？同我讲， 你嗰阵时几岁？ 嗰阵时，我嗰阵时应该系 三岁。 我嗰阵时应该系 咩事啊？你哋做乜嘢喺度嘈啊？ 考完会考未咧？即系总之一系中四，一系中六。我个应该系中六嘅时候， 我都大 系啦。中六嘅时候 系 咁，因为屋企冇其他大人喺度嘛，咁我就觉得啊，我要即系出嚟问咩事咁样。 负担呢个责任 系啦。咁我记得我系好似嗰啲拍电影咁样，我拉我埋后边，得我嚟讲。我嚟讲，咁跟住之后我就话咩事咩事， 即刻讲福建话。 咁跟住之后后屘就即系当然佢哋冇做啲咩，即系都系讲话哦，就联络翻呢位啦。咁有啲嘢想同你倾翻咁样，咁就处即系最尾就即系扰攘咗五分钟啦。即系管理员已经嚟咗，咁就即系就即系话请佢哋离开咁样。 系， 咁就嗰次之后我就觉得啊，我大个仔啦。我要喺人哋面前保護阿嫲咁樣啦，咁但係 嫲嫲有冇冧滋滋眼咁望住你？ 佢鬧我， 哎呀！ 哎呀，你咁樣俾人認到呢個樣啊！哎呀，你咁唔得噶，你咁恶做咩啫？ 哎呀，好锡你啊！ 跟住之后，咁嗱，当然后屘就即系我哋就再相约翻间电话公司就处理咗件事啦。 系， 咁但系我系觉得系我人生第一次即系叫做即系为屋企人出头啊，企咗出嚟啊，虽然咩都冇做到，都系隔住道闸喺度即系。 傾下偈咁樣，其實咩都冇做到，係啦，咁樣咯。 正所謂姜越老越辣，由老師嗰一句嘅説話就係道出咗嗰一樣。 嗯， 阿孫雖然咧即係挺身而出，即係幫阿尤老師，但你要明白嘛，即係咧你入世未深啊嘛。 係啊， 你咁樣 行 出嚟，俾人認到個樣。冇錯啦，犧牲好大噶嘛！哇，尤老師，哇，尤老師好好。但係一你講次之後，你有冇覺得自己即係躍升咗？即係有啲嘢可以擔當啦，已經。 我再對下一次擔當起呢、這個即係家庭責任，就係、是、個既然屋企人處理唔到呢個電話同埋寬頻，就我去處理咯。係啦，就 即係啲嘢全部你簽曬。 誒，冇錯， 全部都係 全部我簽曬，因為嗰下真係大個仔㗎。你見到平時寄嚟屋企嗰啲帳單咧，全部哦阿爸嘅名或者阿嫲嘅名，終於寄一。张系 有你个名， 宽频系我个名字，啊系啊，屋企嘅宽频系我俾钱嘅。 哎呀，唔系呢一个担当咧，我唔知系即系作为女阿嘉怡会唔会咧？即系其实咧担起头家嗰、那个练习咧，都似乎我有同阿一做同一样嘅嘢，唔系有人敲门话即系嗰啲咩电话费嗰啲长途电话唔关事，而系咧。其實我爸咧，何主席咧，佢好慣咗一樣嘢咧，就係咩咧？我唔知係咪因為做過互助委員會主席啊？佢係將啲 invoice 嗰啲通告嗰啲咧，佢係要即係公諸世噶嘛，即係有個通告版。咁跟住咧，佢就釘曬，即係譬如日常開支，我哋娛樂費幾多，跟住旅行幾多，維修費幾多，咁啊釘曬去喺呢一個 lift 嘅一個空間裏邊俾大家睇嘅。咁佢呢一個方法咧，佢就用咗喺屋企。嗰、那個雪櫃嗰度，雪櫃門啊，咁總之咧係寬頻費啦、電話費啦、電費嗰啲咧，佢一收到咧，佢就打開個 invoice， 跟住佢仲要咧，佢唔係淨係呈現俾我哋睇喎，佢係用 highlight 嗰啲筆咧畫咗個價錢，跟住咧佢仲寫少少 comment 嘅。今個月電費多咗50元，大家請節省 用電，冷氣唔好開咁大， 好好啊！ 係啦，冷氣唔好開咁大，出門口記得熄電視，即係佢總之係好多呢啲咁嘅嘢。咁因為我嗰時年青啦，咁我覺得自己大把世界啊嘛。我話爸爸，你唔好拘泥於嗰50元好唔好咁樣。咁我就話不如咁啦，以後電費我交咁樣。 好乖仔啊！几多岁嗰阵时， 都系啱啱即系开始有出嚟做啲 freelance 啊，即系又一路读书又做嘢咁样之类嗰啲，咁啊慢慢就话，得啦，爸爸，等我嚟啊咁样，咁啊开始慢慢咪承担，即系宽频费啊、 电费啊、水费啊、煤气费啊、 水费啊。系啦，咁佢仲咁啊，何主席冇嘢做啦嘛，开始，即系佢又冇得 highlight 咗，咦贵咗喎，因为嗰啲单系我噶嘛。 我而家我仲系爸爸交噶。 哎呀， 系啊，我爸爸 你试下啦，嘉怡不如 系啊， 嗱做完节目今晚翻到敖醒，爸爸以后啲电费 我开支票俾你， 佢即刻话好啊，快啲啊。等几时？我爸爸好好啊，咁 系啊，咁啊后期就慢慢就开始即系负担起呢一个屋企嘅开支咯。咁啊见到佢安慰嘅，有少少样。咁间唔少我唔记得交咧，佢就会提我咯。 嗯， 就系过期咯。 系啊，同埋有一下好大分别嘅系咩咧？就系轮到你要开支票俾屋企人啊。 是 即以前細個係我做仔嘅時候就係、是、哦阿 爸我要交補習費啊，我、哦學校就要交唔知咩書簿費，就阿 爸就喺個櫃桶打開個夾萬攞支票俾你啦。去到我而家係哦我要交管理費啦，哦好啦，就我去簽嗰張支票咧，你覺得啊係、哦、啊，我係大個仔啦，我唔可以再即用人哋啲錢咁樣咯。呢、這個係即支票比起帳單又再多一陣嘅意義喺入邊嘅。 我發現咧，我真係算唔孝順喎，即係我細個，我好後期先覺得自己要孝順咯，即係因為我細個嘅時候咧，真係爹哋媽咪好錫我，即係錫到咧，我會有一種嗰種覺得好奉旨嗰種感覺噶，即係我覺得自己，我係幾時開始覺得要孝順爹哋媽咪咧？我諗係。 因為我開始要做感恩練習咧，即係我開始即係知道有吸引力法則呢件事啦。跟住之後，我開始做感恩練習，因為我嗰個感恩練習每一日要寫十個感恩嘅。 係。 咁而嗰十個 即係多謝什麼？ 係啦，咁你嗰十個感恩就盡量唔好重複。 嗯。 咁跟住就開始，你就會係咁諗。跟住之後就開始嗱，我真係好忤逆啦！我真係咁，我開始就慢慢諗下諗下，喂，其實。爹哋媽咪對自己的愛是很厲害的、哦、跟住你又再想一下喂由細到大他湊大你、 嗯、 跟住他用了多少心機跟住開始慢慢這樣開始即是那個萌芽那個感恩的心呢一路萌芽呢跟住先覺得自己點解我咁衰女嘅 電費都唔交 係啊點解我咁即係點解我仲駁嘴喎、啊、以前即係以前我諗我反叛期嗰段時間我都真係幾曳㗎即係我嗰段時間成日好鍾意出去玩啊、嗯、又唔返屋企啊咁樣㗎 入大清啊又幾次啊 係啊係啊即係都係烈女一個啊咁所以變咗我就覺得嘩其實我想講其實感恩呢樣嘢真係好重要喎、啊即係原來只要你每日喺度寫十個感恩十個感恩咁寫下寫下咧，你就會發現有好多原來你忽視咗嘅嘢咯。 係，但係嗱，加爾呢個感恩呢個練習咧係好好啦。咁啊好多時咧，即係因為如果早啲知道如何感恩咧，係可以早啲去令到大家咧會對即係父母親咧，即係多啲觀察。 係， 即係小弟係咁樣嘅，至少咧我幾歲仔咧，我就已經係帶婆婆去睇醫生嘅。 哎呦， 即係我係唔知喺邊度來一個我個思想係咁老積嘅。 係。 即係我幾歲？即係好多朋友而家都問噶嘛，譬如阿一有時傾開嗰啲，啊何欣你有冇睇漫畫？我冇噶。我細細個自我一行得同埋識搭車咧，我就帶婆婆去深水埗睇醫生， 嗯、 幫媽咪咧就交貨工廠。我唔知點解我冇童年嘅， 間唔中又賣下旗啊，捐下血啊。 係啊， 你係老靈魂啊，老靈魂啊，即係你嗰啲靈魂，人哋好多世啊，你投咗胎老靈魂。 系啦，冇錯，帶咗前世。 系啦， 咁啊，跟住咧，我就細細個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個觀念，就係咧，我大個要點樣孝順父母， 係 即係從心裏邊喎，唔係講出嚟嘅喎， 嗯， 即係嗰種得㗎啦，媽咪都有講嘅，即係其實而家我都聽好多小朋友咧好乖嘅，就話咧，即係嗰啲小朋友説話，即係單獨同媽咪或者同爸爸嘅時候咧，就放心啦，你哋。我大個之後咧，我會出嚟揾錢養你哋㗎。 啊、 哎呀！ 咁近大啲阿爸阿媽就哎哟 阿、 啊、仔女你唔使做你講我都甜啦 係哟 哎哟阿嘉怡你有冇講過呢細細個我冇 我冇啊我真係細個冇啊我細個直情係一個好黑人憎嘅公主啊 我係呀 係 即差啲喎我要公主裙 係呀我要靚靚裙、哎嗯， 我要靚靚裙， 係啊，我要呢 條裙著過兩次㗎啦，我唔著， 係啊， 咁嗱，我就其實我咧都係一路帶住呢一個嘅諗法啦，我都有同我哋講出口添啊，後期大個嘅時候，嗯、即係開始讀完書啊，開始啊有揾到自己嘅方向，咁啊入電台工作嗰陣時二十歲鬆少少啦，咁我又同媽咪講，媽咪啊，喂，我孭得起㗎咯，即係嗰啲電費啊、煤氣費啊、風雲費嗰啲。我話你哋同爸爸去下旅行啦，咁樣即係講到出口 嘅、欸。但嗱， 事情係咁樣，即係好多手法都提我何亨，你快啲翻香港啊！何主席好悶啊！但係咧，即係現實就係咁樣講，係咁講。我媽係一個節儉開人咧，佢話得㗎啦，我同阿爸安排啦。咁喺嗰段時間咧，冇幾耐咧，我媽咪身體出現咗問題。 哎呀， 跟住就好快離開咗我哋添。 嗯。 咁所以咧，我想講咧，即係喺呢個故事裏面咧，有好多嘢咧，早啲做咗先 啊， 即係唔好去到個標準，同埋同佢商量咁多，啲阿爸阿媽一定咧好錫你，誒得啦，遲啲先去啦，誒得啦，遲啲先食啦，我哋得㗎啦咁樣，千祈唔好，我哋一定要主動啲，同埋硬正啲，你去啦好唔好啊？即係我買咗機票，佢一定去啦，咁啊最終係都係冇同爸爸出去旅行。 哦啊！大家都哽咽啊！ 系啊，感恩啊！ 感恩啊！ 我阿嘉 怡 嗰个感恩十式 系 啊，冇错。